你讲咱对爱唔通想计较，我感情就爱剩不留。每一暗总有人有泪无地流，也总有人将真心锁条条。讲这世情，就爱看糊涂。一世人，唔好一直聊。每一暗总有人，唔敢月尽关头，亲像咱幸福也搁在风中飘。心底半醉半清醒，自己做明了。听听心事若到嘴头，又搁掺酒吞落。朋友当作阮是无聊，阮拢笑笑不敢笑。情字是无听也无够，受伤又过头。受伤又过头，情字是无听嫌无够，受伤又过头。